界，谁也爱你和我分享孤独孤独的滋味，这样下去值不值得，我也不想这样，谁都想有安全感，不想责备爱的努力，不想永远平凡，怎样才能走出这黑暗，永远得不到的爱，我看不清楚的未来，如何证明自己的存在，谁为我解围，让我不再辜负这世界，我分享孤独孤独的滋味、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结尾，让我不再辜负这世界，谁愿意和我分享孤独孤独的滋味，谁为我结尾，谁为我结尾，谁愿意和我分享孤独孤独的滋味。 听着这段好歌，跟嘉伦一起再来学学有关年的知识，懂得更多，让这年过得更有味儿。您知道除夕的由来吗？相传夕是一种四脚的怪兽，那么每年冬天呢，没有食物了就会来祸害乡里。后来人们发现在门口上贴上红布条，哎，夕就不敢进来，燃放碎竹节这种噼里啪啦的声音也能够把它吓跑。所以每年的腊月三十呢，大家都会守着碎竹节等着过。那么一年一年过去，大家虽然没有再见到夕，但是燃放爆竹与门前挂红布条却形成了过年的习俗。腊月三十的夜里边，大家齐聚一堂，吃着年夜饭，一起守岁，等待除夕的钟声，还有就是放爆竹、贴门帘，等到天亮彼此走访邻里，给予问候和祝福。初一早上，乡亲们彼此走访，来看看邻里有没有受伤，说一些吉祥话，希望来年的腊月夕不再来，所以这就是除夕的由来。 是的，我记得我当时的不安，是的，我记得你当时的难堪，是的，我还记得分开的遗憾，没说出的爱从来不是不爱，是的，我记得我依赖你的温暖，是的，我记得你手指间的柔软，是的，我还记得我们之间的流转，想念却像个无赖，没办法解释它的存在。他们总说天下轻狂，一切都像走马看花，我们却都那么傻，等着时间来原谅。我还记得那些过往，被回忆越拉越长，你是否也像我常常这么想，如果重来会怎么样，我们是否都已长大，我们却都很害怕重新让彼此受伤。

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你是不是也准备行动起来贴福字了呢？作为一项传统的习俗呢，其实福字年年都贴，家家都贴。但是您的福字真的贴对了吗？大门的福字必须是正着贴，一定要记得大门的福字要正着贴，寓意开门迎福，吉祥临门。如果说把大门的福字贴倒了的话，就会把福气倒到门外去了。大福字必须要正着贴，寓意正福临门。水缸和垃圾桶上的福字必须要倒着贴，因为水缸和垃圾桶的东西都是从里边往外倒出来的，为了忌讳把家里边的福气倒掉，福字要倒着贴。那么屋里边的柜子上的福字必须倒着贴，表示福气会一直到家里、屋里和柜子里。 有时有疑惑，是聪明的老。

很快，心脏快要跳出来，想要逃也逃不开。 如果这样的你还是能遇上，一缕青丝不放自伤，眉目有把细致让让，看中山的巷口花满明朗，能否能相信你在何方，晚上那间啪啪起来，青丝说话可以家乡，天色不要随春风雨大，能记家真心放风在家，看花满面不会知道，事情大意微妙微笑，我花期待它的味道，等了你终于来到， 桃花尽花随清风飘摇，一片绣花开得刚刚好，轻轻自己悠悠我心跳，执子之手愿与天偕老，江山如画如此多娇，怎可以怨负天涯海角，风月无边沉鱼落雁，只羡鸳鸯不想桃花仙， 此之如花，这样的你还是能遇上，一缕青丝孤芳自赏，眉目流盼熙熙攘攘，天中上回响桃花满明朗，我抚琴想起你在何方，幻想那间桃花期盼，青丝说话可怨家乡，天色不让随春光如荡，我几家真心同奔的他，桃花满园不会知道，拾起他一微妙微笑，桃花期盼他的味道，我等的你终于来到，桃花尽花随清风飘摇，一片绣花开得刚刚好，轻轻自己悠悠我心跳，执子之手愿与天偕老，江山如画如此多娇，怎可以怨负天涯海角，风月无边沉鱼落雁，只羡鸳鸯不想桃花仙， 一切变成回忆，在某个夜里

心若只图眼前，别看我决堤的双眼，誓言谎言一样缠绵，抱紧我抱紧一遍，缘分是可怜，受伤是亏欠，梦醒以后万丈深渊，誓言谎言一样欺骗，我只求再爱一遍，沉睡是幸福，清醒太痛苦，我要的谎句句是绝路，要不到我的苦自相煎熬，梦自然知道，不到心碎我绝不放掉，誓言谎言一样缠绵，抱紧我抱紧一遍，缘分是可怜，受伤是亏欠，梦醒以后万丈深渊， 接下来要跟你分享的这位歌手杨培安，杨培安善于倾听，从 CD 中他不断的学习，从前辈的身上他也在不断的学习，音乐是他唯一的路，而在舞台上除了唱歌的时间，他会把位置让出来，总是习惯性的为别人留有余地，就像是一碗什锦面，面条好加什么配菜都好吃到不行，杨培安说好各走五十步， 我们渐渐变得相熟，都习惯了自我保护，才打不开心里的窗户，越爱越不知足，总是有自己的顽固，争吵时都不愿让步，是相爱输给了相处，只好换个身份祝福，我们说好各走五十步，说不清回头了也不准哭，把眼蒙住才能把你变模糊，我们说好别怀疑当初，毕竟也算是珍贵的保护，不懂方式不如蒙下了幸福，不如退回一人的是有自己的顽固，争吵时都不愿让步，是相爱输给了相处，只好换个身份祝福，我们说好说好心里走了也不准哭，把眼泪忍住才能把你给模糊，

FM 1033的听众朋友们，工作舒心，薪水合心，朋友知心，事事顺心。 凯歌辞旧岁，雄鸡迎新春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在此祝福所有的 FM 1033的听众朋友们，阖家欢喜，事事顺畅。 鸡年佳节到，祝福没忘掉。三河神光摄影给1033听众朋友们拜年了，祝愿大家福气满身，财运绕，人人健康，天天笑。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看过一篇网文说，梵高是位抑郁症患者，目前绘画界对他的作品有很好的评价，不过要是把他的绘画拿出来标上一个小学生的名字交给老师，有可能还会挨骂，因为梵高的画彩就是那种画色彩冲突，而且线条很紊乱，给人一种歇斯底里的体验。不过不能这样去理解一些画，因为不同的画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当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，你要把它放在一个历史的长河当中，好好的去看一看，在那个时代有哪些创新的地方，有哪些是前人不曾做过甚至于不敢去做的地方，而这个才是画作当中最为经典和重要的部分。所以不是一幅画放在那里大家都看好不好看，而是要看这幅画是什么时候做的，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。是啊，看似简单的东西，可是细心的去体味，仔细的去分析，却发现它很有价值。周华健和李璐的合作难以抗拒。 人生总是疯疯癫癫，人海茫茫总是毫无头绪，早已忘了为何相依相聚，漂泊的路也忘了孤寂， 思念已经无路可去，偏偏缘分总是散了又聚，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，爱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抗拒， 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犹豫，走走溜溜有太多断断续续，不愿你从此朝朝暮暮，风风雨雨恩爱和怨怨，悲欢离合走得好几曲， 真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，是是非非有太多预留欢聚，不愿意再次朝朝暮暮，风风雨雨恩爱和怨怨，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。 断断续续， 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。女人活着就是为了爱情，直到有一天在他们旧调重弹的时候，从镜中瞧见自己的模样，或眼光敏锐地捕捉到朋友听到此类话时的表情，才会悄然地住嘴。因为我变了，所以我的人生也变了。这一段话是来自于《天黑前的夏天》一文当中所写到的，读后之后还蛮有感觉的。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小柯的《心谣》。 天上明晃晃，地下水荡荡，高一脚低一脚，谁能踩在我心上。出门先看天，进门先看脸，睁一眼闭一眼，谁说以后没天堑。花开天是只可为望所欲，一生兴亡悲中喜。花开天是浪，水流人自去，只可为望所欲，一生兴亡。水荡荡，高一脚低一脚，谁能踩在你心上。出门先看天，进门先看脸，睁一眼闭一眼，谁说以后没天堑。花开天是水荡荡，高一脚低一脚，谁能踩在你心上。 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的，自己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，好像有一些悲伤的挣扎，可是明明不知道，就算有橘色的夹着阳光，我的口袋只有黑色的柳丁，我只有一个蓝色的感觉，不要问我为什么呢。 很想说但又觉得没有话说，我只恨我自己逃不出这监狱。或许我是个没有出息的小丑，不敢一直做梦， 你不是个英雄， 别自高

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，天天把它挂嘴边，到底什么是真爱？ I love you， 到底要去分手的比想象更快， 是我们感情丰富太慷慨，还是有上天安排？是我们本来就是那一派，还是舍不得太乖？是那一次约定了你的由来，让我哭得像小孩？是我们记着这面膜存在，还是不爱会发呆？ Baby， 不得不爱， 不再快乐从何而来？ 不得不爱， 红色悲伤从何而来？ 不得不爱，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。好像想不要去不能自己很失败，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， 天天都需要你爱，我的心思有你猜。 I love you，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，什么是真爱？ I love you， 到底要去分手的比想象更快？ I ask girlfriend how you been， 那句的机会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关系会变得如此无奈，是命运吗？难道让我上天的安排没办法？今天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陪我真心？你是你和周围高人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再见，是我想念我精彩你发呆，让心我暗恋摇摆，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？舍不得再伤害 You my girl my girl my friend how much I love you so so much， 感情的害羞要我灵魂才会成熟面对。 I'm sorry you say all， 我让我默念 Don't be baby， 不得不爱， 不再快乐从何而来？ 不得不爱， 不再悲伤从何而来？ 不得不爱，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。好像想不要去不能自己很失败，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， 天天都需要你爱，我的心思有你猜。 I love you，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，天天把它挂嘴边，到底什么是真爱？到底要去分手的比想象更快， 会不会有一点无奈？ 会不会有一点太快？ 可是你给我的爱让我变成了依赖，心中充满爱的节拍， 天若需要你爱，我的心思有你猜。 I love you，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，天天把它挂嘴边，到底什么是真爱？ I love you， 到底要去分手的比想象更快？ 你知道吗？前段时间许茹芸的闺蜜杨采妮造人成功了。许茹芸第一时间在其微博下面留言说，生命真的是太奥妙太奇妙，也期待着自己有一天能够感受到这种神奇的体验，希望我们的宝贝也能够像我们一样，可以守候住对方的每一个过程。干妈，我已经开始计划新马之旅喽，很快见。哎，可见呢，她也好想体验一下做妈妈的感觉吧。为你送上许茹芸的泪海。 什么值得我心痛？想你的天空下起雨来，没人心疼的黑夜，脸颊两行咸咸的泪水，是你和是你，让我望穿泪水肝肠寸断。